亲啊，自己啊，不听到怎落在此讲你话，素心一片寂静夜，今夜怎测断肠声，不多一宿一望着一望双，恨不多黄云不与神心心，早批他女子关机复杂安静，乱不尽偷了万字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痛不及他们的静静真落实一杯酒，一杯酒自酿，不心可贵，你。 生子永会康啊老奴先生同家方梦萦翁子深宫静我命因啥有事绝无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雨露雨到我家从此我愧得梦萦心不去啊又怎能面向往上洒江诗情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洒江诗情泪成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眼睛生死皇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立不能才怪们皇上心为真与假心里心门曾经一样到时今皇上心里一心

是我心心骄傲过的根，实是家境我最难逃我之苦。虽然家有时虽苦家依旧，闻儿富贵颂，同情人房的房，走的走，家是白的白，铺的铺，铺的铺。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朵暖红，无畏风尘总不 因我求真于归，来到这穷乡披上之功。今日江暖今日美，山人水远茶我香，明此一路来上万古川道此风光啊！

与你

扫了哟回春。开店不求晚还富，吃的小在即时日什么？ 啊，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优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哎，师傅，人家开优点，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恩婆。

你说地他得地、你对又对不过他、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呀、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这是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休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让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拼呐！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听。 小羊，小羊哦。 走。 道长，你点呢？再点呢？我谅你呀、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再没有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可恼。短命啊， 老娘的短命结了梦，也自己分断了想，满人有爱成一片，纵然短命有多长， 一生有爱成一片，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给我肚皮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死你！ 是，铁马。 你烦过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天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 啊岂有此理成何体统太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